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啊，我是高磊。 哎，今天我们又请来了凤凰传奇， 对， 其中的一位 啊。哎，那位干嘛去了呀？ 那位在彩排 哦。 对，因为周五的时候不是咱们 哦有一个发布会， 哎、 对 对 对， 会。当然了，我们就这个事情，北京范儿朝我听，我们会在第二节的时候再跟大家再絮叨。 是， 哎对 啊， 嗯，反正小胖啊、熊丽啊都代表我们这个 team， 呵 啊，去到台上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嗯，应该叫 发糖。 这个不是这么一个流程， 哦、不是这样、哎、哦哦明白了， 但是嗯。反正他代表我们吧 啊，对对对对、 肯定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熊丽跟小胖 哦、哎、厉害了， 小胖这两天就为周末这个活动瘦的哟， 哦，减肥呢呀， 据说瘦10斤了， 就这么两天，好嘛、让他教教我、我也需要。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好，这位呢是来自于 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高级品酒师，获得了 CIVB 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课程结证书的林雷啊，雷子您好。 大家好，我是林雷。 嗯，欢迎欢迎欢迎。自打你前两次来了以后，我们好多的朋友都深深的喜欢上了你。 是， 对， 喜欢上了葡萄酒。 啊，要不要不要 对， 也喜欢上你。 对对对， 关键是凤凰传奇嘛。 哦，不光是这个问题啊，主要是大家觉得，哎，酒文化里头，酒是一方面， 嗯， 文化是另外一方面， 对、 挺有意思、而且真的是像红酒似的，它是有品头的， 有品头的， 哎、 是、 越品觉得越有意思。 对，我觉得那个虽然葡萄酒是一个舶来品啊、但是好像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喜欢喝的酒，然后呢大家都有自己国家的这个酒的一个文化。 对， 所以呢要说酒呢可能陌生，但是酒的文化好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人还都不陌生。 对， 所以大家都有的聊。 对， 嗯， 而且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这个话题也有意思、 哦， 就你比如说啊，我们在每周二的时候会跟听众朋友聊茶。 对， 哎，茶文化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的。 嗯， 而且呢原来早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什么绿茶， 嗯 啊，红茶， 嗯， 而且更多的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那个时候可能都是以出口为主，可能内销的比较小。 嗯， 但是现在哇、琳琅满目，百花齐放、大家能够喝到各种各样的茶、而且不光它的汤色不一样，而且它的所谓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入口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在品茶的同时能够对于茶的口感、味道、香味等等这些用各种各样的词语来形容，而且有的词语是属于代表性的，只要一提这款茶什么什么味道，哦，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什么茶。 嗯， 哎，好像是有一个定义性的作用。 对， 其实在红酒当中也应该有， 是吧？我之前有朋友也送过我一些红酒啊，当时呢我就过后我就品尝、等到再遇着这朋友，人就问我说，哎，磊子，之前送你那款怎么样啊？我就琢磨半天，我一般我也就只会说，我说这个呀酸中带点甜啊，颜色红红的多好看。再说点别的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形容词可以来形容这款红葡萄酒了，我就词穷了，我就。 你看，你这么一说，如果不加红酒这个词儿了，我说，嗯， 你新买了一款酸枣汁儿， 就让人有误解了， 对吧？ 是吧？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去正确的评价一款红酒？包括您平时在喝酒的时候，我是说红酒啊，在喝红酒的时候，您都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形容词？ 什么样的词语去表达说您喝的这款酒它是一个什么味道的？ 对，一定要准确，而且还到位。 是的， 这特别难，这听起来就很高级。 是是是， 是吧？哥，给我们形容形容。 你看，我们以前另外一位女嘉宾，当然我觉得。男性嘉宾可能相对理性一点， 对， 女性嘉宾可能相对感性一点， 是， 所以在我也问过他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在形容的时候，哇，就让我觉得天哪，太美了。他说喝了这款酒以后，你就感觉到蓝天上的云啊，就类似的这种，哦，当时我就崩溃了，我说天哪，就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文盲，他说的那些我觉得好有诗意啊，真是这种感觉。 对这个葡萄酒的描述呢，其实在很多我们看到的情景里面啊，他的那个，就之前我们聊过怎么如何拿杯子啊，如何看这个葡萄酒，但是这两步骤下来之后，如何去评价这款葡萄酒，然后若有所思的评价这款葡萄酒，然后呢又特别自信的真正把那个腔调拿出来，把那个所谓大家要那个品味拿出来呢，就在评论上这块是一个硬功夫。所以说前两期我来的时候大概有两三期了啊，来的时候呢就其实不用准备什么，然后这次来的时候呢我还是套路了一下的啊，就这个把我以前的笔记啊和一些用的书拿过来，然后呢我想把这个套路跟大家介绍清楚，有一个框架，这块你别首先就要知道这几个框架，然后在这几个框架里面再用几个关键的词，然后把它描述一下。 哦，这也是有规定动作的呀。 这就是套路。 至少他说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比如说咱们下次再参加一个比如说 party 也好，一个聚会也好，比如说主人准备的都是气泡酒，或者是各种款不同的红酒，也许他那个红酒的那个酒标咱完全看不懂， 对 啊，不知道这是哪儿的， 对， 也许你只知道它是新世界或者旧世界的酒，仅此而已，但是当你按照好某个规定动作，哎，说出一些话，人哎，内行吧？ 对呀， 懂了， 会品酒啊， 对吧？ 啊，没少喝呀。 其实自己心里想，什么都没，野酸枣， 一溜溜的转，就是跟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学的，是不 是？ 是 的，是的。对，哎，这样，能不能让嘉宾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比如说，在拿到酒之前，咱先不说品这个味道啊，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程序？就比如说，我得先看是旧世界的、新世界的，我大概脑子里这词儿就开始有了 啊。对，脑子里词儿有了。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这 主题、 主题之后，我看到一些提纲，然后我就准备了两瓶酒。就这两瓶酒往这一放，我还没喝，我就知道该怎么大概齐的描述了。 哟 啊，那这两个酒，你看啊，貌似从如果在超市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两个酒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但你一看这个瓶型，你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波尔多瓶型。当然波尔多瓶型全世界很多国家在用啊，很多国家在用。但我这瓶拿的确实是波尔多的啊。那这瓶呢，是一看就是美洲的瓶型啊，北美到后来延续到这个南美都是用这个瓶型。这个瓶型有什么特点呢？它肩膀宽， 肩膀比较健壮的感觉， 对，就像美国人一样， 是， 就像美洲人一样，它比较健硕，上身比较健硕，这个高度比较高，而且你能感觉它的重量更重一点啊，我们叫重瓶型，重型瓶，我们叫重型瓶啊，这一看就是美洲的瓶型，所以跑不出去南美和北美。那这两个地方的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地域、什么样的风土，那造就出来的新世界的一款葡萄酒，那它是什么样的风格？那肯定是这个强烈，酒体是相对饱满的，然后颜色呢是这个深的紫红色或者深的宝石红色，然后呢它的这个香气里面呢一定是强调的是红色或者黑色水果的香气，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出来，而且一定要是要强烈的、饱满的、丰富的。 你看，首先通过瓶型，我们就能知道，哎，这是哪个地域的。这个地域我确定了之后，这个地域的葡萄酒的特色，夸夸夸夸，我就全出来了。我一跟人说，十八九不离十啊，是不是？ 是 吧？ 是 啊， 还有一款我们经常见到的瓶型，我这次没带来，因为太沉了啊，就拎了太多。有一个就是到下面才，我们叫勃艮第瓶型。 啊，就是它在到下面才变宽，前面都是稍微瘦一点的，到最后底下大概这么的高度才是，那是很典型的一看那是勃艮第平行，一般比较少的地方会模仿勃艮第的这种风土特点，所以一看呢，它一定是要是优雅的啊，细腻的啊，酒体比较酒体一般会比较轻一点的啊，酸度也会比较高一点的，这些词就会蹦出来。 嗯啊，那如果要是就是。更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更是红酒小白了。 嗯， 哪儿是新世界，哪儿是旧世界的 ？OK，OK，OK。好，那个对，这个新旧世界，首先一个区分啊。首先是新旧世界的区分是这样，比较简单，我们就说以欧洲这个地方为中心的，就统称为旧世界。欧洲以外的，我们叫新世界， 都是新世界，欧洲之外的， 对，包括美国，包括很多人以为啊，美国可能传统的老牌的西方国家，它是不是这个旧世界？在美国不是，美国是新世界的， 嗯 啊，新西兰新世界的，澳洲、智利，啊，加拿大，啊，这些都是新世界的，只有欧洲这一块，西班牙、意大利，啊， 法国。 对啊，甚至包括什么格鲁吉亚什么这些中欧的国家的一些啊，希腊啊，这些都是。 哎，那我更多问一句，就比如说在旧世界当中，因为在欧洲地区的嘛，可能每个地区自己都有一款很拿得出手的，能够代表当地一定口感和水准的好红酒吧。 好红酒，与其说好红酒呢，对，可以这么说，但是会有很多款，也会有很多款。当然呢，有的时候说只能说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法国，我们说拉菲，这是大家就是小白或者是这个大众消费者他会记住这一款。但实际上真正在那个圈子里的话，拉菲也要很低调的，他也要承认其他人有的在可能那某一个年份比他好，或者是若干个年份都比他好，或者只是风格不一样。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在法国，除了拉菲，有很多比他贵的、比他好的，我们叫无冕之王。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区域倒是都有自己更典型的话呢，屈指可数的可能是他们代表性的葡萄品种。 对， 能把这个葡萄品种酿好的，可能酒庄会比较多，或者是风格不太一样。但是代表性的葡萄品种，每个地域会有一些。 外在的这些，我觉得了解的差不多了。 对， 平行啊，大概这个酒标我一看呀，我就能分辨出是哪个地区的，是新世界的、旧世界的。接下来就该是品尝了吧？ 品尝 啊，这个品尝，我觉得分的步骤应该是比外在的这些更复杂，是不是？ 品尝的话，对，我这大概分了一下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就是专业的品鉴里面啊，专业的品鉴里，一般要对它的十几项、将近二十项的这个指标做一个简单的评判 啊，这么多项的， 对， 记不住啊，哥。 没事，所以呢，那个咱们可以，我可以泛泛的说，但是重点的大家感兴趣的地方，咱们可以多聊。 好的，接下来是做笔记的时间。 那我们记笔记之前，要不然我们先进段广告， 行， 好不好？同时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喝红酒、品红酒，其实也是分地方的。对吧，这个出游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游轮上，咱也可以小酌一口。哎，官宣了，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的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赢取免费的船票，咱们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海上过大年。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们的听众影他就问，哎，能看视频吗？你怎么知道今天有帅哥在呢？当然是可以看视频了，因为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这个时间直播都是音视频共作的。 对， 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途径呢，您就可以登录到 北京时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 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您登录我们的北京广播网，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啊，而且在直播的时候，您也可以啊点个桃心啊什么的。 对，夸夸咱们凤凰传奇长得帅，是不是？现场来一段是吧？ 是。 又又切个闹。先用果子来两套， 刷个大火箭什么的。来来来，另外我们一位听众叫齐峰，他说：“哎，我的嘎，这款酒怎么样 啊？” 他说：“我怎么自己喝了大半瓶，咋地没咋地呢？” 哎呀呀呀呀！ 说红酒啊，我喝过最好的感觉是这样的：干、醇、韵，三杯不行上头了。 哎呦呦呦！ 说专家给分析一下，为什么我喝烈性的 Vodka 我没事，反而喝红酒挂了呢？ 我也，其实我们酒局很多啊，就是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的酒量，但是为什么没控制好，说今天没喝到那个量就不行了呢？但实际上如果真正把这一个事情当一个工作去看的话，它还是有很多的参数在里面的啊。 嚯！ 比如说你当时的 啊状态， 对你当时胃里面对吧，是不是空的， 哦、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然后你知道吃西餐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麻烦、特别讨厌的就是他经常给你倒的是冰水。 哦，对，是。 对吧、有的时候你不好意思，或者你的这种情境下你不好意思，或者都是老板在，大家在聊事儿，你没好意思跟那个服务员说给我倒一杯茶，或者给我倒一杯温水，然后只能这么就着大家这个聊天的气氛去聊。但是你喝一口红酒或者喝一杯酒，然后喝的都是冰水，甚至里面是带冰块的， 对， 对吧？但是老外是很喜欢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老外其实不舒服，他可能头一天晚上给我们吃了火锅闹肚子了，然后第二天他喝酒照样还是要喝冰水，要再加冰块的，然后这也是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心情也是一个状态，对吧？然后反正我就是这样，我是告诉自己，每次提醒自己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前几杯中间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重要。 你什么？ 我要出去打电话，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饭局一直你必须在，其实你不在那十分钟的话也没什么关系，不在十分钟这一个饭局不会停的，不会大家就散了的。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没那么重要，然后出去呢转一圈，打一个电话或者去个卫生间，你再回来，你中间一定要断开。你要出去这么两三次，整个这天晚上你整个下来你一个状态应该是还好的，不至于那个什么。 对，不至于挂了。 对，不至于挂了，不至于断片。 哦，这是一个小方法是吗？就是让自己歇一歇。 就我自己 中场休息。 对对对，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就别喝太快。 对， 而且包括跟你的整个的人的状态也不一样。 对， 你比如说磊子要是说我今天累了，真的状态特别不好，但是呢晚上我也有推不了的局，那我去参加了，可能上头啊难受会来得快点。如果今天就特舒服， 对， 可嗨 了，特嗨，聊得特高兴， 然后我今天整个头脑也清醒，而且今天心情也特别好，喝哎，就觉得我天，今天我量子这么大呢， 二斤老白干没事儿， 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外在的情绪或者这些东西不好调控的时候，一定要调控好自己的胃。像我经常，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米其林厨师今天晚上米其林菜单啊，但是我到了那儿之后，我都要告诉先给我做一碗面。 对，那并不好吃。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 对，一定要 和中国人的胃吧。 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大哥，他60了，然后他。就是孩子结婚嘛，然后我们去家里头做客，然后我们在院子里头一块儿喝酒啊什么，然后他女婿，然后那本来人家里喜事儿嘛， 是 女婿，然后大哥还说，那个叫女婿出来，然后就跟大家敬一个，他女儿说，爸，他已经睡了，啊，刚喝多少都睡了，啊。然后等我们喝到下午了，然后女婿出来了，爸，听说打牌呢是吗？ 太哏了，这女婿 是很逗很逗。来来来， 方就说了，说一上超市看花眼了，无从下手啊。个人喜欢不涩的，微微甜的，颜色淡的，不知道这些个形容是否是正确，是否可以？也请专家推荐几款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包括到超市我们该怎么挑选。 刚才这一位朋友，还有刚才维哥说的那朋友，说这红酒什么什么韵，什么什么淡，就大家的，还有刚才说蓝天白云的，就这几个吧，他都没在这个框框里面，你知道吗？ 都 都是自由发挥的是吧？ 都自由发挥的，然后发挥出来之后，你再跟我描述，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比如你刚才描述的，我还知道是酸枣汁儿，但是他这描述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办法帮他，对吧？所以待会儿我还是说把那个套路，大家在这个框框里面，它也是一个专业度啊，它不光是套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专业度，我觉得。 好，那好，那刚才咱们从器型就是平行能够知道新旧世界的区分，然后那是不是在说口感的时候，味道就是所谓的气味加口感，是不是也要从比如说是白葡萄还是红葡萄，还有是叫什么半就是什么半甜的和什么 半干， 哎，对，类似这是它都有区别的， 是它。我先介绍三个大框架啊。 好， 第一是要说颜色，第二说嗅觉，第三说味觉。这三个之外你可以自由发挥，比如说你说到蓝天白云也好，说到万马奔腾也好，说到动物皮革也好，或者说到很多遐想，或者你想起小的时候，那些都是一些化学反应了，就是你自己思绪里的化学反应。但一般的话我们要说颜色、嗅觉和味觉。首先说颜色的话啊，颜色的话大家会直奔主题说，哎，这是一个什么颜色。但是在说颜色之前我们还有两个步骤。第一叫清澈度。我建议描述这款酒的时候 就跟钻石似的，是吧？ 对，它首先是否是清澈透亮的。当然这个一般都是清澈透亮的，但是标准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清澈度。偶尔你会看的时候，这瓶酒你在挑选的时候，白葡萄酒会明显一点啊，你挑选它的时候，先不说别的，如果偶尔的它里面有出现浑浊或者是微微的浑浊，这种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清澈度第一点。第二要说颜色深浅，在还没有说它是柠檬色、淡柠檬色、小麦色还是宝石红色、紫红色，说这些要先说它深与浅，是深柠檬色、深宝石红色。这是颜说颜色之前的两个 这个定词必须得有， 对， 才显得你专业 啊，才显得专业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形容这个颜色了。那颜色就开始说分了这个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的关键词一般不会跑出一个颜色，就是柠檬色。 柠檬色 啊，一般不会跑出这个柠檬色，就你可以说清澈的、透亮的、淡淡的柠檬色。这个颜色就把白葡萄酒就描述了。你可以围绕这个啊，它可以深，可以是浅，或者是怎么样。但你要说柠檬色不会错。如果说你考试的话，你要说柠檬色，没有人说哎呀不是柠檬色，它是黑色。这不会跑出去这个。 对，要我说我就直接黄色，那就跑了，跑偏了。 黄色就有点跑了。对， 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一说葡萄酒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荐会，18位主持大咖亲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荐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11月2日下午1:30，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国博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今儿天还不错，好像未来2天天气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好的。今天天气当然是不错了。 嗯， 这个南郊观澜台最高气温达到了17.1度，那么其他地方呢也有18度的，那么总体来讲都是在17到18度之间。天气非常晴好，在户外感觉也比较舒适，只是呢空气干燥了点。那么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晴天，入夜之后啊气温将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也就是2-3度的样子，比今天略微高一点。这个气温呢应该说是有点偏冷了，所以说呢出行比较早或者喜欢晨练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加点衣服。明天白天呢蓝天继续伴随着大家，气温呢就是太阳出来之后啊还会快速上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17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天气是非常好的，还是刚才讲的话，空气还是干燥的。为什么呢？因为近期一个是没下雨，老是刮风，所以说呢空气当中的水分非常少，所以大家尤其是在这个秋季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未来2天的话呢天气也是不错，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到了3号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呢有点小的变化，预计呢这个最高气温啊也就是在这个15-16度的样子。那么到了4号，天空云量呢依然就是覆盖在北京上空，而且呢会吹起偏东风，在这种情况下呢气温它就不会很高了，预计呢4号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在14度上下。所以说呢4号是一个降温的天气过程，但是话呢降温幅度也就是3-4度，整体来讲今年季的天气大部分还是不错的，只是呢在这个河北中南部这个从2号夜间之后，那么呢这个扩散条件是变差了，所以能见度会转差一些。假如说咱们开车去这个河北的中南部，那么呢还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有些地方恐怕粘度会更差一些。那个至于这个河北的这个北部地区，当然天气都不错了，只是呢气温比较低，比如说张家口啊承德这边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12-13度的样子，那么最低气温都是到0下，所以到这个地方去的朋友一定要穿厚一点。天津地区呢基本上和北京差不太多，基本上这几 天都维持在17-18度的最高气温，只有在四号气温才会降下去。整体来讲，天气都是不错的，适合大家去旅游。 是的，那么这两天咱们北京以及周边的天气还不错，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还有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吗？刘工， 应该说呢，现在的话呢，整个在全国范围当中降水很少，只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会有一些风。比如说吧，这个从今天夜间开始，冷空气率先就对新疆展开影响。11月1号呢，新疆受影是这个受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段，将出现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在雨雪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北部和西南部，有一些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那么在伊犁河谷啊、阿勒泰以及沿天山部分地区里会有中到大雪，局部地区有暴雪。其他地方呢，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只是出现呢，由于受冷空气的影响，会出现一路的降温，尤其是新疆北部普遍会降温4-8度，局地能够达到10度。那么呢，而且呢，它降这个十度，还有伴随4-6级偏北风，因为偏北风会使人体的热量流失比较严重，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气温都是个位数，但是的话呢，在4-6级偏北风的影响下，恐怕大家在户外感觉到温度就是0度偏上一点， 对，很冷。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到那个地方去一定要穿得特别暖和，而且呢，就是这个西北地区、东北部啊，还有东北啊，2到4号。冷空气也会继续持续影响，气温呢也会普遍下降4到8度，局地也在10度以上。在这轮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偏低的，不少地方也会创下下半年气温的新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去这些地区旅游一定要穿暖和一点，其他就没有了。 好，谢谢刘工哈，过两天咱们北京也降温，您也得注意保暖， 好， 穿点。 谢谢 刘工，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好，北京时间的17:36，我们先来关注一条限流措施哈。建国门桥上目前的东向西方向有限流措施，只有最外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请后车呢提前避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多路段，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京方向是车多流量大，在西五环晋元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了。通燕高速进京方向耿庄桥到通州北关桥车多，出京方向耿庄桥以西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鼓楼周边地区，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北海北门路段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另外在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天宁寺桥。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是蔺雷。好，大家好， 特别棒， 再次欢迎一下蔺雷 而且呢，在此呢，我们也要说，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在11月2日，也就是本周末的时候，会组织的一个活动叫北京范儿朝我听，是北京电台2019年的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期而至。那届时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队友小胖啊，熊丽呀，包括音乐广播的老白呀，还有945的 DT 呀， 是 啊 ，DT 的大名跟我一样。 王维， 只不过那个他是那个维、 哦、 啊，跟我那维不太一样、哦 嗯， 反正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同事啊。 18位 主持人将变身推荐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那推荐会采取开放式报名的形式，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这两个字，哎，报名参与。 嗯，是的。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我相信现场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这个惊喜哈。 是， 接下来咱继续说说红酒，说说葡萄酒这事儿，品酒这事儿哈。先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那商真美就说了，想问一下咱们的专家帅哥，这葡萄酒跟干红有什么区别啊？干红又是什么意思啊？我是红酒小白，我就是有点好奇，我想咨询一下。 OK， 葡萄酒呢，在我们一般的分类来说呢，就可以分成有几种分法、啊、第一种是按颜色分嘛，就是红白桃红， 对 啊，那这个干红里面的红字就出来了。还有一种分类呢，是按它的甜度分，就刚才维哥提到过啊，是这个干半干，甜半甜，那这个其实干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一个甜度的一个分类，那它是一个英文的直译、英文里面说没有糖分，就是糖分很低的时候叫 dry， 它刚好是干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就直译过来了，就叫干红。那大部分我们喝的都是甜度很低的，其实一般还是有一点甜度的，只不过可能无法察觉的哦。一般是四克每升啊，每升里面有4克这个糖分，就不容易被察觉的，这种低于这个的叫做干啊，所以呢，就是干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其实，干红就是葡萄酒的一种分类啊。 哎，我能这么理解吗？干就是酸，甜呢，顾名思义，那就是甜呗。 甜，顾名思义，甘甜， 甘甜。这么理解对吗？ 这么理解也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对。待会儿我们讲那个评判葡萄酒的几个，就描述葡萄酒的几个标准里面还会说到酸，待会儿呢咱们就会说酸和甜在葡萄酒里面的一个角色扮演吧。 对，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有主题的， 对， 今天的主题就是您啊，优雅的在喝一款红酒的同时，应该用什么样的正确的语言去形容这款酒呢？ 对，不能天马行空， 对， 咱们得脚踏实地，咱们得说出点实际的一些客观的评价。 哎啊，所以我就是说嘛，就是内行跟外行看某样东西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呀、啊， 对、刚才我偷眼瞄了一下，当然我们的嘉宾就是每次在上节目的时候，除了因为他在国外这么长时间去学习这些东西，而且拿到刚才咱们介绍这个 WSET 的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当然他算是科班出身， 那当然 他去用一些语言评价一款酒一定啊是很到位的。但是像咱们这样的小白，就单说了。不过刚才我偷眼瞄了一下，因为嘉宾每次上节目他都是很认真的， 是是是， 自己除了有笔记的同时，自己有一本秘籍。 哎呦 啊， 还秘不外宣的秘籍， 就这些秘籍就类似于咱们考试时候要看的那个 教学什么 指导大纲， 哎，大纲 哦， 就一下重点都有了。 嚯， 哦天，一看全有了。所以在此呢，当然我们的嘉宾他也不吝啬啊， 那当然。 所以刚才我们就啪拍了一张照片， 嗯， 然后大家就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啊， 嗯嗯， 品酒，我们就可以自动回复刚才拿手机拍的这张照片。 哦， 嗯，您只要看了这个，基本上您以后出去，比如说跟人用一些形容词去形容这些酒，到位， 特别到位，是吧？ 啊，什么红的呀，干的呀，什么白的呀，哎呀，没问题。 嗯 啊，但是您别说反了就行了。 津津有味的说着，您都说反了，人家还不好意思反驳您，是吧？ 是是是 啊。 在此呢，也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冬天来了，他说万泉河路现在车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注意。 嗯， 来吧，继续让我们的嘉宾来说说咱们刚才在上一节没说完的话题。好吧， okay， 说到了颜色， 说到了颜色，嗯，也就是， 刚刚说到了这个白葡萄酒的柠檬色， 对， 嗯， 也就是说视觉啊，我先回来把这大纲给大家再拎一下啊， 嗯，好， 就是你要开始描述的时候，一定要脑子里出现三点啊， 嗯， 视觉啊，嗅觉和味觉， 嗯， 啊，视觉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什么颜色，颜色的话，白葡萄酒呢一般少不了这个柠檬色啊，清淡而已啊，就是轻重而已啊。然后呢，就是说红葡萄酒的时候呢，一般是两个主题颜色围绕着它，一个是宝石红色，一个是紫红色。 哦， 啊， 这俩有什么区别？ 紫红色呢，一般呢是非常年轻的这个红葡萄酒会更多的偏紫红色，那么成熟的。啊，在我是说在瓶中，因为就相当于说在瓶中成熟的这样的葡萄酒一般呈宝石红色， 就年头长的久的，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再成熟过了就呈现砖红色了，砖红色里面就微微有点发黄，就是红里面带一点黄，就这种砖红色就过啊，一般是这么三个颜色，但砖红色还是比较少出现的，所以大家就看好是紫红色还是宝石红色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轻和重，是深宝石红还是浅紫红色，就大概是这么两个分类，大家记住这个宝石红和紫红色就好了。 哦，这是红葡萄酒。 对， 嗯， 还有一点很关键的是这个颜色说的是哪儿，你把这个酒端起来之后，这杯子一倾斜，它的颜色是渐变的。 哦， 啊， 对吧，它因为它的你知道咱们酒杯是这种一个肚子， 对 吧，对， 它有折光率， 然后它还有深浅，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它很薄薄的一层，那它肯定它很淡咯， 嗯， 对吧，然后花到中间都深了，都黑了，都不透光了，你看都是偏这种黑红，就是不透光了，对吧，那你说的哪儿是紫红色，哪儿是宝石红色 啊， 对吧，我们叫酒盒，就是你把这杯酒拿过来之后，放在这个倾斜45度，放在一个白色的背景前面。 嗯哼， 然后呢，上面太浅的不要，下面太深的不要，要那个中间的地方。 嗯 啊，所以说白葡萄酒、说红葡萄酒这种颜色的时候，说的都是那个酒盒，盒就是核心的盒。 嗯啊，就能分辨出来具体的颜色是深是浅，是浓是淡。 你不需要分辨，你就说让他们听着。 嘿，这就是自信。 真是， 啊，反正我说什么你们听不懂。 高磊，侃侃而谈。这款紫红色的酒啊，我觉得应该是一瓶年轻的酒。哎，你看这上头写的这日期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一个套路就出来了， 哦，对吧， 对对对， 哎呦， 就是颜色， 哎，这个有意思啊， 学到了学到了， 是是是 啊， 当然要学的朋友有很多，刚才咱们说了咱们的关键词就两个字， 嗯， 品酒， 嗯， Espresso 别闹啊，他说啊我输的是拼酒，哎呀没有反馈啊，品酒， 嗯， 红酒咱别拼，因为好东西是要慢慢品的， 嗯， 刚才一说这个关键字品酒， 嗯， 瞬间上百位朋友都要看看这秘籍， 对，嗯， 挺好， 是是是，啊，大家好学嘛，是吧， 对对对， 啊，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要素之一，先是视觉上颜色差不多了吧，还有没有别的颜色比较奇怪的特殊的， 特殊的就不适合小白，不适合大家那个什么， 哦， 但是有就是还是无非是轻重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话题， 哦， 还有呢我们像葡萄酒里面还有一种叫黄葡萄酒， 嗯， 啊，还有一种黄葡萄酒其实在法国在波尔多附近的，那中国有黄酒嘛，这两年炒的比较热的就是说哎配大闸蟹的时候用那个法国那黄葡萄酒好不好啊，这个特点，那个酒也比较贵，确实呢它是白葡萄酒，然后颜色比较深而发黄色，但一般的白葡萄酒如果发黄色 色了的话，从柠檬色变成黄色，那就是太老了。就是你现在拿一瓶100块钱的2010年的这个白葡萄酒，那基本上就是黄色。那这种就不太能喝了，但是还专门有一种酒叫黄葡萄酒 哦。 所以呢，就是这两年吃大闸蟹，咱们爱喝黄酒嘛。现在有人说，哎，我们配一瓶，搞一个套装，放一瓶这个法国的黄葡萄酒啊。但是那个酒的话，一般也要300-500一瓶。 哦，这么贵呢？ 嗯，比较少。 一般新世界的、旧世界的， 旧世界都是法国的啊。那个特殊产区叫如拉吧啊，好像这么一个产区。 哎，不是说还有粉色的呢吗？ 啊，对，粉色的，对，刚才说我那个几个颜色啊，这个粉红葡萄酒啊，或者叫桃红葡萄酒，那我一般说它的颜色呢，我们说它的是这个啊，就比较简单的粉色，就变成我一般说就是浅粉色或者深粉色，或者说这个三文鱼色。 啊，三文鱼色， 对，三文鱼色， 就这种 用这种颜色会去描述它。但是粉桃红葡萄酒会稍微简单一点。 是，反正就奇了怪了，就我们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就是节目组的人大家都会一块儿聚聚，然后因为大家都辛苦一年了嘛，比如说像高磊，他不光上晚上的节目，他还要上早上的节目，很辛苦，所以大家团聚一下。然后我就记得3年前，然后我们一块儿去那个三元桥的那个欧巴尔坛，然后喝的那个韩国的那个 清酒。 啊，就那个算小烧吧， 啊，烧酒 啊，其实它才20度， 啊， 然后就往里兑东西喝的那种，啊，那喝的那小甜水觉得可舒服了，但是真难受， 后劲儿特别大， 哎呀，它不光上头也上腿，你知道吗？真的，而且它不像咱们，比如说喝白酒啊，后半夜要难受了，也就是说我渴啊，我叫水，那个。不可，就是昏天黑地，哎呀，那个转呐，难受死了。那天你怎么样？ 我没大事儿，倒是。 好吧，那你酒量算多的。 我前两天刚喝，也是昏天黑地了一回，好久没昏天黑地了。 哦， 因为我们做这行，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嘛。做了9年，前几年的时候，每年大概一年有2次这种断片或者所谓的昏天黑地，有2-3年没有了。但是就上周吧，上周五。昏天黑地了一次， 这是为什么？总结原因了吗？ 他累了， 哦， 他累了， 累了， 对， 或者是他之前胃里空， 是， 对， 再加上喝点冰水， 哎，那天晚上主要是冰水， 你看看，还真让我猜着了， 你看， 得嘞，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 CHWL876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咱先进段广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哇！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阿武汗引流波。 因为我们这一节可能还剩3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在此呢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吧。 好，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哎，小灰灰问老师您好，请问红宝石色和紫红色，您说哪个深一些呀？ 如果说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两种颜色，你说是哪个深一些？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比较的一个维度吧？不是一个维度吧？它是两种颜色，你说哪个深一点？你说黄色还是绿色哪个深一点？或者是这样，但是。 各自有各自的深，或者是或者是浅， 嗯， 但你拿过来之后，你往那一放，你会很容易的辨别出宝石红，就像咱们戴的那种首饰的宝石红 啊和紫红色， 嗯， 紫红这个紫和那个宝石是很容易去辨别开来的。 对， 嗯， 对，包括真美说，哎呀，白兰地怎么样？我朋友跟我说了。 嗯， 适当的喝一点白兰地挺好喝的， 嗯， 但是我一直就想尝试一下， 嗯， 但是又有点不敢， 嗯， 就当然我能知道她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妈妈， 啊， 因为她的头像应该是一家幸福的三口， 啊， 对，对， 白兰地呢是怎么说呢，白兰地的出现比葡萄酒还要早，那它被誉为生命之水啊，就是说最早的一种酒，当人发现，有一种酒精类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最早是白兰地， 嗯， 所以它被称为生命之水，它也是葡萄做的，它跟 whisky 不一样，它是葡萄做的。我觉得这两年白兰地和 whisky 都比较火啊，但是 whisky 更火一点，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这些东西，你乍喝起来都是一种辛辣的。但你慢慢去喝，慢慢去闻的话，包括待会儿我们会说到葡萄酒的香气的时候，你觉得都是很香的，很复杂的，你会慢慢的有的时候会喜欢上。 对， 嗯， 对， 嗯，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是那样，就是，反正我现在也喜欢喝一点红酒， 嗯， 我不太喜欢喝白酒， 嗯， 因为喝白酒，哎，反正不太喜欢喝了吧， 嗯， 现在，嗯，但是呢，我身边其他有一些朋友就只喝，比如说就喝白兰地。啊，有些人是就喝威士忌， 嗯， 包括他们从国外回来都带各种各样，不光瓶子好看，也酒很好的， 嗯， 啊，威士忌。 对， 然后一般都是一小圈的朋友在一起，比如说要配一些专门适合那个威士忌酒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就我觉得这前些年南方很流行的，现在南方那边喝这个威士忌啊，喝洋酒啊， 嗯， 都是很厉害的啊， 嗯， 白兰地啊。但是这两年我看全国大江南北都在喝威士忌啊， 嗯， 但是那个说白了，我觉得还是有酒量人的天堂。对于我们这种吧，就是喝不了一点点的，对， 就浅尝辄止， 对， 是吧， 都是它都是四十度起嘛，都是四十度起。 没跟你说。有一次就十一下午， 嗯， 有一天的下午，我小熊她老公， 嗯， 然后还有那个我一特好的哥们儿，我们三个人坐阳台上喝了一瓶威士忌， 呵呵， 然后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喝了一瓶啤酒，瞬间睡着了。 还是酒量不够啊。咱进段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到店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啦，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是林雷。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这边朋友可热情了，每次你来我告诉你发好多照片， 是 要考个林雷，对、 啊、 而且都是特高级的酒，我天， 太高。你说一开始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啊、嗯、不是不想回答，就觉得问的嘛，没说实话，有的没招边儿。后来呢又发现有好多问题就太 专业了， 太专业太高了，你知道吗？也不想回答，你说都不回答。 你说说，那你别介啊，是不是啊？ 人家许培培 啊，许培培这位同学 是又发上几张照片，说今儿晚上就干这个了啊，就喝这几个了。刚才我们让啊我们的专家看了一下，嚯、哦，说这酒又不错了 啊，2010年的大拉菲啊，2009、2010都是好年份啊， 嗯、 都是世纪年份。嗯， 他那香槟也不错吧？ 对，唐佩李农的香槟，这个都是高配啊。这对于一个晚宴来说，这两瓶酒都是高配。我特别想知道啊，如果那个许培培同学待会儿不忙着喝酒的话，你回复一下，我特别想知道您是对葡萄酒是怎么一个缘分，或者怎么就贴得这么近，喝得这么高？ 不会是做酒的吧？嗨， 有人回复了，那个我是福楼的。 原来如此。 当然在此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问了一些关于红酒的问题啊，不过别着急，因为我们本身今天有一个主题、 嗯、 我们在聊主题的同时，我们可以见缝插针的让我们的专家给您回答一下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嗯、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说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您一说啊，提到某款酒它的口感，它的味道怎么去形容它的时候，可能就词穷了， 是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说。我们有一个小窍门，因为刚才嘉宾他带了一本秘籍，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专门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您呢就回复两个字品酒，就自动会收到这幅图，以后按照这幅图里所标所示，您出去应该60%以上通杀 拿下。 哎，对 对，大家记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 ,CHWL876, 回复关键词品酒。当然了，如果比如说您自己有一些收藏，可以拍个照片让我们的这个林雷呢也帮助您看看这酒怎么样，或者说您平时在买酒啊储藏酒啊品酒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交流一下啊。 是的， 嗯， 我们刚才在上一节呢让嘉宾说了一下，因为在品一款红酒的时候需要三个步骤，比如说第一个要 视觉， 哎，视觉， 对， 第二个呢就是要 嗅觉， 哎， 闻一闻，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闻、 对，这个闻呢基本上就 真的要体现功力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能说出来什么，你闻到了什么，那就觉得好像你喝过了多少，或者你有多懂哈。因为视觉你一看它什么颜色，我不用你说，我看也大差不差，对吧？但是说这个闻出来什么，互相之间都是不知道的啊、那现在我就要说了，那告诉大家第一个啊，这个是方法啊，也是利器，也是套路啊。第一少不了的，不管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都少不了的是花香和果香。 就一定有这两种味道中的一种。 这两种味道里面，花香和果香属于葡萄酒的一类香气，一类香气是葡萄本身带来的，所以呢，它一定会有。那么花香果香，那花香果香在描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首先说红葡萄酒的花香和果香，红葡萄酒的花香。一定是红色花朵，它没有什么，而且呢，它比较窄，就是玫瑰啊啊、紫罗兰呐、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香气啊，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可讨论的啊，大家不用记太多。那么果香，在这个红葡萄酒里面，一定是红色水果和黑色水果。 哦，真的吗？ 对啊，红色水果、黑色水果也很好说，你随便找几个呀。红色的李子， 西红柿，不是 说的 是、我这就说岔了、我这就是吧、 你说的那个是西红柿罐头、 对， 比如说的我们说草莓了、 草莓，对、 然后那个我们经常在西方国家经常有那种 Roseberry， 经常说的那叫覆盆子、就经常咱们说覆盆子这个词儿，我刚了解葡萄酒的时候我就特别讨厌这个词儿。什么是覆盆子？覆盆子是什么香气？然后还老说， 对，好拗口，而且 就是那个经常见到的，里面有一点点小籽儿。然后那个你上网查，现在进口超市多了，不像前些年了，有偶尔去搞一个。但是呢，不说也没关系。但记住，红色水果，红樱桃、红李子，这都是红色水果。 对对对、 然后呢，黑色水果也属于红葡萄酒这个范畴里面。你能不能找到？你要找到了，你就说；找不到，不说也没关系。 黑色 水果，黑樱桃， 黑樱桃哦，有 车厘子。 车厘子是 黑莓、桑葚、这些都是、这两个就是这个红葡萄酒红花香和果香就出来了，对吧？我再重复一下、花香就是红色花朵，果香就是红色水果和黑色水果，去找啊。然后白葡萄酒还是这个套路，白色花朵和没有白色水果了啊，就是水果大家要再记一下了，这也不难，因为大家平时吃的都是这些。那么白色描述白色白葡萄酒的时候，这个水果一般有几类呢？第一，柑橘类。 哦，柑橘类 啊，柑橘类，柠檬啊，橘子呀、这些这个是吧？第二呢，热带水果。香蕉啊，菠萝呀，啊这些。第三个，这个比如说有这个核果类。比如主要说的是桃子和李子，那还有基本上就这几个， 就跑不了这几个， 也跑不了这个。你想，咱们平时吃的比较清爽的、酸度高一点的，给你带来这些感觉和享受的，愉悦感的，那就是这几个，对吧？柑橘类的，对吧？热带水果类的，核果类的，把这几个挑一挑。说白了，你就把红色水果和黑色水果之外，颜色浅一点的，说出来。又没毛病， 就差不多了。 对，这是一类香气里面花香和果香，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花香和果香是本身自带来的，包括发酵过程中还保留的这些。那么香气有三类啊，逐层加深。二类香气是在橡木桶陈酿过程中的。那么主要是橡木桶带来的，橡木烘烤啊这些香气啊，坚果啊，奶油啊这些香气。这是像二类香气。那这二类香气呢，就逃开了花香和果香，能说出来一些，能找到一些就找，找不到，找不到也没关系。但是你说出来了，会感觉哎，你捕捉的更细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从葡萄酒的演变的过程来，从发酵了，发酵完结束了，现在进入橡木桶了。那橡木会带来什么呢？就是烘烤啊，橡木本身的这个木香啊，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刚才说到奶油， 对 啊，奶油，因为美式，尤其美式橡木桶，它会有奶油的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这些就已经不错了，因为大部分人说的都是花香和果香。 对， 你已经把二类香气说出来了，在橡木桶里。那么葡萄酒再演变，从橡木桶里出来到哪儿了呢？到瓶中陈年，一瓶1982年的 拉菲，他在橡木桶里陈年也不过是18到20个月，对吗？剩下那些时间他已经装瓶了，他可能84年以后他就开始装瓶了，这么多年一直放在瓶里面，在瓶里面会不会发生一些更多的化学的反应呢？啊，带来三类的香气，更复杂的这种三类香气，这种三类香气你能捕捉就捕捉，酒的状态好，捕捉到了就说，捕捉不到不说也没关系。 哇，太高级了！ 但是这里面会有什么？一般是指咖啡、焦糖、太妃糖、烟草，还有几种比较复杂的我们会说的，比如说我们叫森林地表，或者湿树叶，还有一种经常偶尔会遇到的，像偶尔遇到的，像这种叫我们叫马厩， 马厩、哦、 皮革。啊，稍微有一点，有貌似是臭臭的，但实际上是一种长时间的储存和演化过程中带来的那种慢慢打开之后是一种香气。 嗯， 这就是三类香气。这几类香气，你想说香气，你想知道有三类，我一般说一类就行了。一类是什么？花香和果香。 对 啊，花香和果香，你就跟着颜色你就说出来了。那白色水果它肯定不能说出来它是李子的。这个白葡萄酒肯定不是这个红色李子草莓的这种香气啊，它一定是柑橘类的那些香气啊，就这按照这个思路去说就好了。 嗯 啊，不是，其实不是为了说啊，但有些人很多是为了说，但我们这也是我整个一个理解的一个过程。那我说了三类香气，对吧？那三类香气又是整个葡萄酒的演化和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吧？那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对， 所以大家呢记住这个套路。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个人去品酒， 嗯。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自己别盲目的去瞎喝、 嗯、 因为有的时候一瓶酒挺珍贵的， 对， 年份酒，对吧？ 对， 本身价值在这里呢，如果你是囫囵吞枣一样，对吧、 嗯、 你就喝进去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算是一种浪费。 对， 我个人感觉啊， 对， 你要能品出一些东西并能表达出来，那你就对这款酒印象就极其深刻了。 是的是 的,、哦、是的， 或者分享出来大家各出己见。 对、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初就说茶叶是一种文化，因为在中国的时间是历史悠久的、 嗯、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嘛、 嗯、 在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个拳头产品， 嗯， 或者说很多地区都有。 对， 那我相信像红酒可能在欧洲地区，包括到后来的新世界， 嗯， 肯定啊，人家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人家也有很多可聊的、 嗯、 可说的东西在里头，比如说像橡木桶。 嗯， 我就一直不太明白，就比如说为什么非得拿橡木桶去装酒，那其他的木头他没尝试过吗？因为据说现在咱们国内的很多酒庄要进口橡木， 嗯， 好贵的， 嗯， 而且都不便宜。 对，橡木我们现在使用的橡木一般都是树龄在80年左右的橡木。 哦 然后呢，这个栽培培育和这个整个制造的工艺都是虽然很传统，但是现在来看还没有更好的东西能替代它。橡木桶呢，你看这一个橡木啊，80年的一棵树，然后把它锯开之后锯成橡木片、 嗯、 橡木片之后呢，木片之后一般要经过四季，一般要两三年个四季啊，然后呢风吹日晒雨淋之后，把这个橡木片啊，把它没橡木桶是没有一颗钉子的，是没有钉子的，然后要把它用那种金属箍先箍住一面，然后烘烤弯曲，然后把另外一面再给它箍住啊，它是一个大肚子的一个形状出来了。然后呢，再经过这个防渗漏这个测试，你知道，那么多个木片拼成的一个圆圆的木桶啊，滴水不漏， 嗯 啊，橡木桶要在里面待半年、一年半的时间啊，滴水不漏。那整个这个工艺啊，其实是工艺很传统，然后呢，这个材质木质也是非常的非常好，会带来很多的丰富的不能说丰富的啊，带来很多这种细腻的这种香气和口感，包括后面我们说到味觉里面的单宁。 嗯，哎，我多问一句啊，这个橡木桶可以反复使用吗？酿完了这一波，接下来别的品种的葡萄我再继续酿几波 啊、是可以的，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橡木桶呢，新的橡木桶更贵，但是呢更复杂啊，更复杂的这种香气的这种传达和影响，可能是那种老的橡木桶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一般呢，也就是用几次，啊，一次可能就是一年半年的这个时间，大概3-5年之后可能就要换新的橡木桶，但这个橡木桶不会被扔掉，它会去继续酿这个烈性酒， 啊，比如说whiskey 啊，或者雪莉酒啊，或者之类的啊，这些。当然，雪莉酒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烈性酒呢，会陈年的时间更长，可就不是因为像葡萄酒一般好的也就是18个月，再好一点可能到20个月也就完事儿了。但是这个烈性酒呢，可能要在橡木桶里有的陈年10年呢，啊，甚至更长20年呢，这样在橡木桶里面。 嗯，哎，我去酒厂参观过，我不是说红酒的，我去啤酒厂参观过。 嗯， 就比如说它酿造的过程，然后专门储存，专门有那种大的酒罐， 嗯， 然后会有专人到底下去清洗， 嗯， 啊，因为里头不是，比如说生啤酒或者什么啤酒， 嗯， 它有可能会生菌， 嗯， 然后这种冲洗完了之后，完了再往里灌， 嗯， 那橡木桶当用完了之后会有所谓的冲洗吗？ 一般 不冲洗， 对，不会有这个步骤。 那它不怕串味儿吗？ 因为它如果是这个小拉菲的哈，比如说小拉菲的橡木桶，它会一直用小拉菲来，就是第二年又是这个小拉菲的这个酒液进来， 嗯 啊， 就这个品种就一直是这个品种， 对对， 不会换， 对对对。然后呢，会比如说去酿，再去做烈性酒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留存，会对这个酒的有一点影响，它要的也是那点影响。嗯 哦，反而就品出来不同的味道了，就是因为之前那个橡木桶的不同。 是的，哎，那这一个桶能使多长时间？ 几十年没问题。刚才不是说还能继续使？ 几十年是没问题，但是葡萄酒的话，一般也就是3-5年。它会转到其他的用处， 烈性酒继续储存， 对对， 10年20年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漏的话，反正至少一直可以当储存的东西使。 哎，对 对， 是这意思吧？ 哎，就跟咱家那米缸似的，一直使的呗。得嘞，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一条好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哈。11月2号，北京范儿潮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呢将如约而至，到时候呢，像我们节目的主持人熊丽、小胖什么的，还有交通广播的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的主持人呢，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的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呢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就行了。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这节呢大概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先来帮助一下心啊，从他的头像当中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沉浸在幸福当中的人。 嗯， 因为他说马上呢就要举办婚礼了，西式婚礼。 嗯， 请问一下嘉宾，可否推荐一款适合的红酒作为婚庆喜宴的时候喝的呢？ 女儿红啊，真是 人说红酒， 哦，红酒，哦，红酒不是白酒， 但女儿红也可以，啊 哦，可以哈， 那个也上头哟。 对呀，啊，来吧。 好，我给2个推荐吧。第一呢，作为你们两个人一对新人的自己的这个选择啊，专属选择，或者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推荐，在红酒里面啊，有一个唯有一个是带心形的。啊，就很传统，它不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就很早以来它就是传统，就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酒标，叫凯龙世家。这个酒叫凯龙世家，那它也算是波尔多的一个小名庄了。但是酒呢不贵，它的 从名庄角度来说不贵啊，它的正牌酒呢大概要600-700，它的副牌酒呢在市场上大概要300左右。当然我这是为什么说是两个选择，第一呢，这个预算对于就婚宴来说是比较高的，不可能每一桌都是这个酒啊。那但是我觉得免不了你们一对新人自己的这个准备， 啊，比如喝个 或者主桌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样去准备的。因为那个新型的也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故事，就是原来呢这个酒庄的庄主叫凯龙世家，这个庄主呢他同时拥有拉菲和凯龙世家两个古堡，然后后来呢不得已呢他那个把拉菲卖掉了。然后呢他在凯龙世家酿造自己的这个葡萄酒的时候呢，他说他说呢，我虽然这个人在凯龙世家，但我的心在拉菲啊，就是他有这样一份念想啊，一份思念在里面啊，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个把一个心放在这个酒标上啊，然后 就这个心情的由来， 对，它是一份思念啊，然后一份牵挂，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历史悠久的一个故事。然后我曾经也给朋友推荐过这个，他也很喜欢。他这个我那个朋友当时是在那个婚礼上的时候，是他送给买了一个正牌，一个老年份，是他老婆的生日年份。 哇，那很厉害 那个酒也对，那个酒当时找一个老年份倒也不贵，是1500块钱左右，然后在婚礼上当一个礼物送给他老婆的。就在婚礼现场啊，找了一个他生日年份，然后呢这个凯龙世家这个牌送给他的。这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 、然后呢还有呢我觉得要不就咱们就大众一点，大家也都知道的奔富吧。是吧， 对， 生活奔小康， 三八九， 对吧，三八九也有点贵，对吧，奔富找一个100-200价位的，对吧，每一桌都有。然后那奔富的本身的标又是红色的，对吧，名称也像意味着你们这个小家庭，对吧，奔向小康，对吧， 奔 向 富裕， 对，富裕，对吧，然后我觉得奔富挺好的， 389-508。 嚯，这还挺多呢哈！好像他们那边数字都是什么什么八，什么什么八，是吧？ 贵， 哎呦， 很多人淘起来的。哎，但是口感还行， 还行。 哎，口感还行。 哎，咱中国的朋友好像出去玩的时候，一般都在机场带这酒，带这酒的多。 128、389、407和707。 对对对，407。 哎，那100-200的和那个，比如说700-700的口感差很多， 喝不出来， 喝不出来啊。那就100-200。 这个有良心的造假的是这样，把那个100-200的灌在1-2000里面， 哦， 对吧？有良心啊，他有良心啊，他是一个地方，他比如说，对吧？它是一个产区的，对吧？它口感又很像， 是， 然后它又不是说一滴葡萄没有，不是勾兑出来的， 对， 对吧？ 对， 我就挣你个面子的钱，对吧？你其实你喝100-200就够了，你非要那个面子喝1-2000的，那我就赚你那个面子钱，对吧？这是还我认为还是比较有良心的造假的。 那咱还是就直接100-200得了， 真是。 得了，还有好多的朋友在陆陆续续问问题，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解答。 好了，接下来就是广告时间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了。 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转瞬之间已经进入到今天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个单元了。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对， 大家好。 每次那个令雷来，其实说心里话，他讲的很多东西怎么说呢，应该都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啊。对， 而且包括像我和高磊也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 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啊，有三种味道的那，哎，对对对，那个也是我头一次听。 嗯， 就以前可能我也知道啊，橡木桶啊，然后包括果香花香，但是也不知道哦，应该哪个是一类，哪个是二类的这么去品。 对， 所以今天算相对系统，包括我们的听众也真的是好可爱。 嗯， 而且真大家家里的私藏也真多呀， 好给力。 真的，刚才我们仨同时就看默默发来的照片。因为上一节的最后嘛，磊子就说，哎，建议可以啊， 在婚礼上， 哎，婚礼上是那个桃心的那个 凯龙世家。 凯龙世家， 对，刚才那个朋友我忘告诉他了啊，就是如果他真的喜欢呢，可以去搜，就是凯是凯旋的凯，龙是隆重的龙， 哦， 啊，世家啊。 嗯嗯嗯， 所以人默默就发上来了这款酒的照片， 你看看， 2007年的，哎，真的很好。而且那个桃心做的，哎，反正是有点小创意。 是是是，胖胖乎乎的，很可爱。 是是是， 然后里边那个英文字是红色，又特喜庆。 对，其实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商业化的，特别迎合消费口味的，但是酒庄本身它出现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出现这个酒标的时候，它背后是有它的情绪，有它的故事在的。 是的，是的。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话题呢，是关于您喝到一款不错的葡萄酒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它呢？其实嘉宾已经说了，通过三个途径，三个方向去说。我们在前几节已经讲了两个方向了。最后这个方向是不是也很重要？ 最后这个方向也很重要，就是大家的整个的这个，如果说在一个酒局上啊，整个的你的气场在前两个部分已经被带动起来了，万一有人接招了继续跟你讨论， 嚯， 你的第三招一定要亮出来。 哎呦呦呦呦呦呦！我还是盼着别有人跟我讨论，我炫完了我就得了，我就。 你是当程咬金的是吧？就三板斧。 对，三板斧。 对， 咱这第三板斧也是关键的了，是不是？ 对， 就是味觉了。 这个味觉，对吧？因为感觉大家这个感觉酒还是要喝进去的，喝到嘴里，那到嘴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要科学的，对吧？要系统的，又有腔调的把它描述出来啊，就像我们刚才描述颜色和这个嗅觉一样。那在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在口腔里的时候，进入到口腔的时候，我们就不描述那些香气了。你说苹果也好，花朵也好，那些东西是香气。你的口感是酸甜苦辣咸，这叫口腔里的味觉。对吧？那些香气，花香、果香，那是香气。虽然在你口腔里的时候，你还是能感觉到，但大部分那个时候感觉到的各种花香和果香，是通过你的这个口腔里那个鼻腔后部再反上去的时候，其实还是一种嗅觉的捕捉。 嗯， 所以真正的味觉是酸甜苦辣咸，啊，这个是味觉。所以在味觉描述的时候，一般分这么几步，大概要描述六个部分。 我的天哪！ 啊，我一说呢，你听起来好像是六个部分有点多，但是你我一说呢，你会觉得啊，哦，原来都有。 方向，林磊说的肯定是由浅入深的， 好， 那个肯定是大家能听得懂的 啊。首先呢，说三个，这六个里面有三个是度， 哪个度，甜度、酸度、酒精度。 嗯 啊， 这个好记， 这个好记啊。 啊，然后还有三点啊，是我们经常也说到的单宁、酒体、余味。啊， 酒体是什么？ 酒体就是喝了这个酒之后，简单来说是不是醇厚，还是比较薄。 酒体、 就是酸奶和牛奶的区别。 明 白 明白 啊。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一说酸奶和牛奶的区别，很多人就知道酒体是什么了。 嗯， 还是比较容易捕捉的，就是喝了一口这个厚的汤和一口这个薄的汤的这个区别。 那好记，这六个我这没问题， 没问题、啊， 对吧？这太简单了、那咱先说说呗，甜度啊。 好，甜度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干、半干， 嗯， 半甜和甜啊、 嗯。 那这个甜度呢，其实大家也不难，甜度大家也不新鲜。对吧？就这个东西，我知道什么比较甜，或者我能接受的甜，或者说我不管标准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甜或者不甜 ，OK， 没关系，对吧？你说这个酒，哎，我喜欢这个甜度刚刚好，微微的甜啊，那我能接受，对吧？我是一个小女生，我喜欢这种微微甜的啊，那好，甜度，酸度也很重要，酸度在葡萄酒里都有啊，不管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那么在。这个白葡萄红葡萄酒里面，除了它的口感之外，这个酸还起着一个啊能够帮助它去陈年的一个作用。如果酸度要稍微高一点的话，它才有更长的时间陈年的潜力。如果这个酒喝起来就是酸度一点点，然后甜度一点点，然后它不可能放的时间长的。 嗯 啊，就是它一定要酸度要上去了，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低、中等、中加、高啊，就有这样几个分类，这个酸度是什么样的。那么一般有陈年潜力的酒，它的酸度一般都会属于中加或者是高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这个时候就说到酸和甜之间的一个平衡，酸和甜之间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平衡，但这个平衡点一般是没有技术上的一个标准的，当然各有各的值，有时候说酸度和甜度中间差是多少啊，测量出来之后差是多少，然后是一个比较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机器来测的，对吧？这个东西你是感受的。有的人觉得这个酸甜的这个感觉刚刚好，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酒啊，甜白葡萄酒的时候非常甜，有的人还接受，喝起来还挺愉悦。为什么？因为它酸度上去了，整个喝起来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感觉。虽然那个酒很甜很甜，但是这个感觉，哎，我觉得我能接受，我很喜欢啊，但不是很腻的那种甜。 嗯， 所以酸和甜的平衡很重要。那么酸甜还有一个酒精度，有的酒呢，你一喝，哎呀，虽然都是在13度左右，可能下到12.5、12度，高到15度，但是你还能感觉到酸，这个酒精度是怎么样的？啊，酒精度也体现了这个酒的成熟度的情况。一个葡萄成熟的不够好的话，它的酒精度是不会高的。啊，因为成熟的好，它的甜度才高，甜度才高，它发酵的时候把里面的果糖转化成酒精度才高。啊，所以你看到智利。澳大利亚这种炎热地方的这种葡萄酒，有的时候包括阿根廷，有时候才会出现14.5度，啊，甚至15度这样的葡萄酒，在波尔多一般不会出现15度这样的葡萄酒啊，它是酒精度、酸度、甜度、酒精度， 嗯， 啊，这简单说完了这三个，然后后面的就是单宁、酒体和余味。 嗯，这个我觉得比前面三个要难形容。 对呀、啊， 对吧？ 因为单宁很多人就理解，就是。涩嘴呗、 嗯、 对，这个时候可以把单宁理解为第四个度，就是涩度、 哦、 啊，当然涩度这种词这听起来不是很专业， 不专业 啊，因为单宁是一种物质，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几种味觉感觉，对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叫单宁，如果说从感觉的这个衡量上来看，我们叫它收敛感啊，收敛感很专业的一个词，也不要叫它涩度啊，就叫它收敛感。那么这个收敛感其实也不难，因为中国人爱喝茶，喝茶的时候有一些茶的那种收敛感，或者你去嚼一个葡萄籽、葡萄皮和葡萄梗的时候啊，你会带来那种口腔侧壁的口腔壁，包括舌头这或者整个口腔里的一种收敛的一种感觉。 嗯， 那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单喝的时候会很麻烦，有的感觉不太舒服，尤其是喝了一大口然后漱口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口腔都滞住了。但是如果你之前喝了一个吃了一口非常油腻的。油脂类非常强的，以牛排也好，羊排也好，嘴里面油乎乎的时候，你来一口这个的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 嗯， 啊，这是收敛感。那么收敛感还有一个作用，除了这种感觉之外，它也是为酒的陈年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和保护。 啊，它是抗氧化的。就是咱们经常说，哎，葡萄酒有抗氧化的作用啊，女士喜欢怎么怎么样，那个抗氧化主要是来自于单宁的。 嗯，啊，那形容这个单宁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怎么说合适呢？ 啊，你就说 用什么词？ 收敛感很强。 收敛感很强。 对。哦， 记住了 啊，收敛感。这那么为什么说它是第四个度呢？就是它也是强弱的划分， 哦， 啊，收敛感。刚才是甜度啊，这个， 嗯嗯， 那个这是收敛感。然后呢，就说它的酒体， 酒体 啊，酒体不是说酒体轻、酒体重就好或者不好，它不一样啊。你去喝新西兰的酒和勃艮第的酒，它酒体包括波尔多酒都稍微偏薄一点的，重一点的，对吧？美国酒它酒体是很厚重的，对吧？那我只是说它是什么样的。我只是说这个样的我是不是喜欢，或者这样的酒体搭配了前面的酸度，整体来说是不是一种完美的一种平衡， 嗯， 对吧？我不是说单说酒体重或者酒体轻就好，或者收敛感强弱就好，对吧？收敛感最后是一个是余味，余味呢是有这样感觉。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难捕捉，但你回去的时候，你按照这个我刚才说这几点，你去喝，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酒喝完咽下去了，唰，就像一个断壁悬崖一样就没有了。 嗯哼， 有的呢，然后哎。喝完之后放下来，刚要开口跟你继续说话，这时候两三秒、三四秒过去了，你感觉这个酒的香还在你的口腔里。把喝完了，把酒杯放下了，抬头刚要跟你再说话，你发现，哎呀，这个酒还在我口腔里存着呢， 嗯嗯， 啊，这就是那个所谓的余味，跟茶也是一个道理， 嗯， 啊，所以这六点啊，也如果拆开说的话也比较好记，对吧？ 嗯， 三个度，然后呢，单宁， 酒体，嗯， 余味啊，然后最后。你可以加一个，这个时候啊，到了这一步了，刚才那么多的什么三类香气啊，加六个这个维度啊，最后这时候你可以给主观一点了 啊。 所以说，那你要弱弱的主观一点，你说这个酒啊， 像天上的白云。 啊，这时候可以说还是比较强劲，或者比较优雅，或者比较复杂啊， 嗯， 啊，这个时候还是这个时候，你说优雅，它有标准吗？对吧？那这酸度甜度还是有标准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再往后就真的可以主观了，你就可以蓝天白云了。 哎呀呀呀， 还是黑土白云都行，呵 呵呵就可以尽情抒发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呀，厉害了！ 要都记住也不容易呀， 啊。不， 对吧？ 没关系，上完今天这堂课以后，咱们要消化和沉淀一下。 对对对， 其实我每天也开车，基本上就是上下班也是开车啊。 嗯嗯， 那开车有的时候免不了啊，就是除了打电话之外，就是要听听广播了。 嗯， 就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为什么这次准备特别认真？我觉得这个话题也特别好。 嗯， 我就想，有那么多人如果开车的时候能够听这个节目的话， 嗯， 把每天别人问我的问题，我细致的、完整的做一次表述。那开车的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有的时候听一听笑话，有时候听听歌，然后今天呢是记住了一些知识和内容， 嗯，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面子呀， 就它是有 对吧？以后出去它用得上， 它是实用的， 对吧？ 哎，要不然那不就真变成我妈说的吗？ 啊， 哎呀，别傻喝， 对吧？对， 傻喝哪成的？ 对， 得。哎，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都可以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是是， 好吗？ 到时候咱们来问问大家伙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可以。 当然这边呢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活动得跟您汇报一下了。 嗯，是的，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届时像郭伟啊、佳佳呀、小熊啊、小胖啊等我们台的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啊，充分体现了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呢采取了开放式的报名形式，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与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参与报名。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像我们的听众Monica 就说了，嗯，回去我打算听一下今天节目的重播。 对，那个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真的啊，这个今天这个内容说起来都是我们能平时感受到的一些感官， 就是用得上的。 对，然后我本来呢是想，就是本来我跟编导说要带进来，大家看一看，闻一闻嘛，哪怕不喝，对吧？或者我喝了然后吐出来，但是不允许嘛。 是的， 所以有机会，如果我们线下的见面会的时候，或者我们私下跟维哥、跟高磊我们线下喝的时候，然后把刚才那几个知识点套用一下，才能记得住。 对， 对吧？ 我们一定要活学才能活用。 是，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回家，如果您方便的话，就开一瓶。 是， 按照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三个维度、层次，咱们试着去品的同时说出来， 是 对吧？ 林磊，刚才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他就是说最开始那想法，我觉得特别好。他那意思就是，你看咱们得活学活用嘛。今天我们讲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他拿的那个拉菲，或者说新世界那酒。咱们就开瓶也不倒，咱们也不喝，开瓶以后，对吧？咱们俩可以闻完了以后，哎，比如说看看汤色，说一些自己啊感受，用什么样的语言，这样的话多好。 对呀、您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这就出彩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是是是。我们的听众 MAQH 他说，哇，今天老师讲的真的是很不错，非常的长知识。当然了，大家喜欢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老觉得节目不光是伴随，其实真是里头要有一定的信息量。 有信息量，而且我特别想把这信息量传递给熊丽姐。我相信熊丽姐问我的很多问题，我就想把这堂课给她的。但是她今天又没来， 我让她回听。 你姐她的那个结果的，不用不用，我就是俩字傻喝。 来吧， 来，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 爸爸是女儿的奴隶说了，主持人您好，嘉宾好，我是红酒小白，我就想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喝所有品牌的红酒之前咱们都得要摇一摇？为什么要摇一摇？有这个动作 啊？这个问题还是问的，对，这个摇一摇这个动作有两个啊，有两点作用。第一呢，摇一摇主要是我们要让它的香气表达出来，因为葡萄酒我们就是说，我之前说过，我们是倒到醒酒器里，要醒酒，对吗？什么是醒酒？是酒跟空气的一个接触。那么不管醒酒，这个时间是很难把控的，你倒到杯子里你晃的时候，是让它更大表面的跟空气的一个接触，让它的香气打开，让它的酒精挥发一下，然后让真正的香气表达出来，让你闻得到。这个没有，这个也不是一个装样子，但有的人装这个样子确实也很优雅也很漂亮啊。很多人拍摄葡萄酒都看那个拍那个酒液在酒杯里旋转的那个画面很美啊，但是本身它是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个需求的。 是的是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并不一定所有的红酒都要做这个动作。 那是啊， 对 吧？就比如说有一些酒它仅仅是个餐酒，对吧？ 对对对， 或者说它很年轻。 对啊，有的人就特别爱意晃这个酒杯，就一直在晃，一直他拿起来的时候晃，那放下之后他在这个桌面上摁着它晃，你就感觉这个酒啊都被 晃散了，都 对对对， 都没魂儿 了。对对对，而且这晃的你心绪不宁的，就像有个人在你面前一直摇晃腿一样。 抖腿， 你就跟那哥醒大发了，别醒了。 其实红酒是可能是需要醒，但是像白葡萄酒是不需要醒的，是吧？ 对对，白葡萄酒不醒的话，其实让它的酒这样帮助它的酒精挥发一下，然后表达的香气更好一点，简单的晃一晃也是可以的。 是是是， 那起泡酒就不用晃了。 对 对，再晃就 嚯，没泡了怎么喝呀？这酒 呀，真是。 当然了，我们编辑呢也说了，就是今天咱们讲的这些实际的内容啊，它呢会图文并茂的整理出来，然后在我们车玩的大搜索我们的公号当中会发上来，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到。 对对对，来看看宝牛就说了，请问一下嘉宾啊，这个葡萄酒开瓶之后多长时间内必须喝完？为什么？人家还要问个究竟。首先是一个时间段，二一个就是原因。 对，好，时间段呢，这个葡萄酒的这个时间段呢，首先它没有，还是没有一个就像葡萄酒没有保质期一样啊，就是说它就看你要葡萄酒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是它那个香气的一个表达的话，可能两天 之后这个香气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基本上没有了。那么如果你要的是酒里面本身的单宁和它的酸度给你带来一些抗氧化的作用，和酒精度给你带来一些催眠的啊助睡眠的一些作用的话，那么一个星期以内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嗯， 那再长了你可以就可以做饭了或者倒掉了啊，但是就看你要的是什么。如果说就要那种愉悦感，酒精带来的香气扑面而来的这种复杂的香气，对吧，这七八百块钱的酒我要的就是这个口感，但是你知道一两百块钱酒它也是有这个酒精度收敛感或者这些东西的， 对吧， 对， 那你就看你要是要那种复杂的香气还是要它的酒精度和抗氧化的这种单宁了。 好，今天特别感谢哈林雷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找了那么多知识，我回去我也得梳理一下，我今天晚上不行开一瓶，我试试 开一瓶，必须开一瓶， 真活学活用 反正早晚的事儿呗，是不是？ 周末今天小周末要开一瓶 哦，真是是啊，对，星期三哈。好，那今儿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打一个招呼也只是出于礼貌，所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见不到你，多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最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